尔波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9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除焚男性洁品第34之12。复次善现，意声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意声清净。回顾，是意声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意声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意声清净。回顾，是意声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意声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意声清净。何以故？是意声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意声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意声清净。何以故？是意声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意声清净即色处清净，色处清净即意声清净。何以故？是意声清净与色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意声清净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即意声清净。何以故？是意声清净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即眼界清净，眼界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眼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色界、眼识界，即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意声清净。何以故？是意声清净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声清净即耳界清净，耳界清净即一声清净。可以过，是一声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声清净即声界、耳识界，即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意声清净。何以故？是意声清净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上线，一生清净即别界清净，别界清净即一生清净。回顾，是一生清净与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相界彼世界，即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一生清净。海过，是一生清净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即舍界清净，舍界清净即一生清净。海过，是一生清净与舍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外界舍世界即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外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一生清净。海过，是一生清净与外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即身界清净，身界清净即一生清净。海过，是一生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出界身世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一生清净。海过，是一生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即一界清净，一界清净即一生清净。海过，是一生清净与一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法界一世界即一处，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一生清净。海过，是一生清净与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即地界清净，地界清净即一生清净。海过，是一生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一生清净。海过，是一生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即无明清净，无明清净即一生清净。海过，是一生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形识名色，六处，处受 爱娶友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情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情景即一生情景。可以过是一生情景，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一生情景即布施波罗蜜多情景，布施波罗蜜多情景即一生情景。可以过是一生情景与布施波罗蜜多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一生情景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情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情景即一生情景。可以过是一生情景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写一生情景即内空情景，内空情景即一生情景。还过是一生情景与内空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一生情景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贬义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一生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一生清净即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即一生清净。还过是一生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一生清净即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苦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一生清净即即灭道圣地清净，即灭道圣地清净即一生清净。还过是一生清净与即灭道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一生清净即四净律清净，四净律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四净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一生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即一生清净。 黑锅，是一生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一生清净，即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即一生清净。黑锅，是一生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一生清净。黑锅，是一生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一生清净，即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即一生清净。黑锅，是一生清净，与四念住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一生清净。黑锅，是一生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一生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即一生清净。黑锅，是一生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无想无愿解脱门清净；无想无愿解脱门清净，即一生清净。黑锅，是一生清净，与无想无愿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一生清净，即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即一生清净。何以故？是一生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一生清净，即无眼清净；无眼清净，即一生清净。黑锅，是一生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即一生清净。黑锅，是一生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一生清净，即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即一生清净。黑锅，是一生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一生清净。黑锅，是一生清净，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一生清净，即无妄施法清净；无妄施法清净，即一生清净。黑锅，是一生清净，与无妄施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一生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恒住舍性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恒住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写，一生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一生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写，一生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一生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写，一生清净即欲留果清净。欲留果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欲留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一生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写，一生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独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写，一生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写，一生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复次善写，汝同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汝同清净。可以过，是汝同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汝同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汝同清净。可以过，是汝同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写，汝同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汝同清净。可以过，是汝同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汝同清净 即耳鼻舌身一处清净。耳鼻舌身一处清净，即乳同清净。可以过，是乳同清净，与耳鼻舌身一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乳同清净，即色处清净。色处清净，即乳同清净。可以过，是乳同清净，与色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乳同清净，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即乳同清净。可以过，是乳同清净，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乳同清净，即眼界清净。眼界清净，即乳同清净。可以过，是乳同清净，与眼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乳同清净，即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乳同清净。何以过，是乳同清净，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乳同清净，即耳界清净。耳界清净，即乳同清净。何以过，是乳同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乳同清净，即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乳同清净。可以过，是乳同清净，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乳同清净，即鼻界清净。鼻界清净，即乳同清净。可以过，是乳同清净，与鼻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乳同清净，即香界、鼻识界即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乳同清净。何以过，是乳同清净，与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乳同清净，即舌界清净。舌界清净，即乳同清净。可以过，是乳同清净，与舌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乳同清净，即味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乳同清净。可以过，是乳同清净，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乳同清净，即身界清净。身界清净，即乳同清净。可以过，是乳同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乳同清净，即触界身识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乳同清净。黑过是乳同清净与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乳同清净即异界清净，异界清净即乳同清净。黑过是乳同清净与异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乳同清净即法界意识界，即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乳同清净。该过是乳同清净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乳同清净即地界清净，地界清净即乳同清净。黑过是乳同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乳同清净即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水火风空十界清净即乳同清净。黑过是乳同清净与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乳同清净即无明清净，无明清净即乳同清净。黑过是乳同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乳同清净即形识名色流出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即乳同清净。黑过是乳同清净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乳同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乳同清净。可以过是乳同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乳同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乳同清净。黑过是乳同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乳同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乳同清净。黑过是乳同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乳同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际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乳同清净。黑过是乳同清净 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汝同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汝同清净，即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汝同清净，即苦圣谛清净；苦圣谛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苦圣谛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汝同清净，即即灭道圣谛清净；即灭道圣谛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即灭道圣谛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汝同清净，即四净律清净；四净律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四净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汝同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汝同清净，即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汝同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汝同清净，即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四念住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汝同清净，即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汝同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汝同清净，即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 如同清净，即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即如同清净。黑过，是如同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如同清净，即无眼清净；无眼清净，即如同清净。黑过，是如同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如同清净，即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即如同清净。黑过，是如同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如同清净，即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即如同清净。黑过，是如同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如同清净，即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如同清净。可以过，是如同清净，与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如同清净，即无妄识法清净；无妄识法清净，即如同清净。黑过，是如同清净，与无妄识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如同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恒住舍性清净，即如同清净。黑过，是如同清净，与恒住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如同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如同清净。黑过，是如同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如同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如同清净。黑过，是如同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如同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如同清净。黑过，是如同清净，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如同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如同清净。黑过，是如同清净，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如同清净，即预留果清净；预留果清净，即如同清净。可以过，是如同清净，与预留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如同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如同清净。黑过，是如同清净，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如同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即如同清净。 何故？是汝同清净，与独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汝同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汝同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汝同清净。何以故？是汝同清净，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复次善信，作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作者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作者清净，即色处清净；色处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色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作者清净，即眼界清净；眼界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眼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作者清净，即耳界清净；耳界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清净，即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是作者清净，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作者清净，即鼻界清净；鼻界清净，即作者清净。何以故？ 是坐着清净与彼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坐着清净即相界，彼实界即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坐着清净。何以故？是坐着清净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展现坐着清净即舍界清净，舍界清净即坐着清净。何以故？是坐着清净与舍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坐着清净即位界舍识界即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位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坐着清净。何以故？是坐着清净与位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卷第193。